好，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咁就再一次介紹兩位啦，你是 Atom 啦，你是楊生啦，咁就係啦，咁就都是呢一個獨立出版人，亦都係我哋而家喺多倫多，我哋喺度有一個嘅 exhibition 咧，係介紹一啲嘅所謂先或者叫小字，就係點樣去用呢一啲嘅小型出版物係去令到香港或者甚至國際人士去了解同埋關注香港反送中嗰個運動啦，咁樣樣嗱。咁啊，首先我呢度我會想問嘅第一個問題咧，就會係點樣嗱？始終你要讓一個外國人關注，同埋讓一個香港人關注，那個側重點都應該會好唔同嘅。咁、那個側重點喺邊度咧？其實點樣令到佢哋唔同嘅人會有關注啲？呢一個運動咧，首先， 我覺得香港人嗰方面就真係唔使講啦，佢本身係香港人，佢都會想知道啦嚇。我自己喺搞呢個展覽呢個過程，我有一個體味啊，就係話當你想其他國家嘅人嚇，甚至本地加拿大人去關注你香港嘅事情，我覺得即係我哋自己要知道，其實出邊世界各地發生緊。有啲咩嘅抗爭咧？對民主呢一樣嘢，因為好多時候我同佢哋講關於香港嘅事情嘅時候，佢哋會咁其實其他國家都發生緊呢啲事啊，喂，佢哋喺嗰度死好多人添，咁樣即係佢哋會有呢啲嘅反應。 即刻有個例子就係 係啦，同埋最近講Kashmir 啦，係啦，即係我最近出去接咗啲印度人啊、巴基斯坦啊，佢哋講呢一樣係啦，咁所以就我同自己講，我想了解多啲佢哋嗰啲地方發生緊咩事，同香港有啲咩共同嘅地方，然後透過呢啲去嘅觀察去諗下有啲咩可以幫到香港啊。 嗯哼，係咯。咁你點睇？ 即係我覺得香港人要即係為咗呢個抗爭，要讓呢個世界更加關注，我覺得要即係要攞好 universal value， 即係普世價值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將香港人同而家中國大陸去打香港人嗰班人區分出嚟，就呢樣同埋呢樣嘢係喺加拿大西方呢邊都係好接受嘅嘢嚟噶嘛。係係。另外一樣就係我覺得攬炒嘅呢個概念，其實香港我覺得下一個競爭就係我哋應該攬炒世界，而唔係淨係攬炒香港或者政府。因為意思就係話，如果今次香港衰咗，其實呢個世界上會失去咗一件好重要嘅嘢，無論係從文化上、經濟上、咩嘢上，都係一個好大，即係喺 humanity 上面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失落嘅嘢嚟嘅。 咁我哋國際嗰邊，我稍後再處理啦。我會先問一個問題，就係點樣令到中國大陸嘅人都關注甚至支持香港嘅運動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的運動，我哋大家即係甚至我哋喺加拿大都有呢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係好多嚟自大陸喺呢度嘅移民，佢哋都對香港嘅那個運動嗤之以鼻啦。你展覽你求上節你都已經講咗，就有啲大陸人係有一啲唔係好友善嘅回應。OK， 咁但係點樣去遊說佢哋啦？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我哋唔好話大陸人有啲乜嘢衰咩衰，但係佢哋其實自己都係人，喺某程度上佢哋可能其實係喺信息上面係有一個嘅偏頗喺接收上面，話唔定。咁其實點樣遊說佢哋 part cross into 呢一即反送中呢一邊？即係一個普世價值，你自己擁抱普世價值嗰樣嘢，係點樣去做？你用啲乜嘢去俾佢哋去注意同明白呢一點？ 我覺得我哋香港人首先要搞清楚我哋呢一個活動嘅目的啊，即係唔好話將嗰個仇視啊擺咗喺大陸人啊或者其他地方，咁樣會令到我哋嗰個位置會比較弱咯，我哋嗰個 leverage 係輸蝕咗啊。咁我哋首先要搞清楚呢一點，就即係譬如好似呢啲情形嚇，大陸嘅學生或者大陸人點樣話香港人港獨啊，話佢哋係暴徒啊咁樣咧，喺嗰啲情形嘅時候，即係首先唔好咁激動，諗下點樣去 bridge 呢兩邊。其實呢個係我呢幾日諗緊嘅嘢。 你會諗到啲乜嘢咧？ 或者你未諗曬，你有啲乜嘢？ 我諗到係乜嘢嗱？我想講翻嗰個畫面啊，就係、是、上個兩個禮拜前啊，喺OCT Hall 出邊啦嚇，有一班大陸人，即係其實本身係香港人嘅一個，本來係一個遊行嚟嘅，拉尾行唔到喺OCT Hall 出邊，咁就係一個同香港一個 solidarity 嘅活動啦。咁就一班大陸人喺加拿大住嘅大陸人出嚟就鬧佢哋啊，佢哋港獨啊，你哋做咩啊咁樣？我看到那個畫面之後，我就想怎樣去 bridge 兩邊呢？你問我，我第一個想法，我在想我需不需要舉牌，我在想我需不需要派傳單，是第一個好天真的想法啦嚇。呢個係我的起點先。 OK。 首先我想對話，我不想鬧他哋， okay. 因為那個畫面，我覺得我哋香港人，我唔應該講我哋，其實大家都係中國人。香港人比大陸人 outnumber， 大陸人多過好多香港人喎。咁樣唔係淨係對香港人唔著數，對所有中國人都唔著數。因為呢件事發生喺加拿大嘅地方，其他所謂外國人見到我哋，喂，你哋班人做乜嘢啊？ 咁當然啦，可能對於某些人嚟講啊，香港唔係中國嘅，咁樣嗰啲人可能會反應過敏啊。但我感覺係咩嘢呢？其實喺加拿大純粹一個很短的回應，就是其實加拿大有很多時候其他人對於我哋中對於香港人中國人其實不係好分得好清楚啊。1907年温哥華發生一次排外暴動，當時他哋甚至連日本人和中國人都分不清嚇，就照樣係 store 就係佢哋嘅 store 都會搗亂。那個排外暴動那次是挺嚴重下的那樣那隻，所以其實有時去講香港和中國文化大不同呢，對於外國人來講是沒有意思的。因為為什麼呢？他們根本分不到，是的，他們可能會接收到一些訊息，知道香港人和中國人是很不同，但是他們實際上在街上見到一個黃皮膚人的時候，他可能我理你講的是韓語定日語定中文定廣東話定廣東定普通話，基本上都可能當你是同一種人看待的，所以其實是我覺得而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一方面我哋頭先講咗啦，要讓外國人明白香港嗰個鬥爭嘅嗰個嘅意義啦。但喺呢度我會想問的就是對於中國大陸人嚟講，佢哋長期接收微信。接收 QQ 的那些信息，又或者是人民網，或者是環球網、環球時報，不是環球郵報，兩樣東西不同的。OK， 那的信息的那些人，怎樣去遊說他們呢？其實你有沒有一些先，或者你，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帶上來啦。OK， 你有沒有一些先，其實是有針對中國大陸這一個族群去話俾佢哋知香港嘅嗰個嘅反送中嘅鬥爭係點樣樣嘅？ 你咁樣講，我首先諗到就係我哋講六四嗰啲先啊，即係睇佢哋對呢一件事嘅反應，可能佢哋從來未接觸過，至少佢哋知道有呢一樣嘢，同埋睇下佢哋肯唔肯去討論，係啦，佢哋可能拎住嗰本書，唔想見到你，係知道佢喺度睇緊啊，咁樣當你 approach 佢，同佢講 ，Hey，what do you think？唔知啊。So far 我未遇到一個大陸嘅學生會想去討論呢一樣嘢。我遇到一個學生，佢話你哋做嘅嘢即係佢係支持嘅大陸學生，佢支持我哋做嘅嘢，不過話你哋小心啲好。 咁事實上香港亦都最近有一個來客啦。咁我最近睇新聞，我都留意到咧有個大陸嘅維權律師，即係嚟到香港，佢反送中的集會又去，撐警集會又去，他說我要接收所有的資訊，我要知道發生什麼事，是的，即我想其實大陸中國來自中國大陸沒有貶義的這句說話，純粹因為中國大陸 那塊大陸比較大而已，那個意思是這樣，即是中國大陸人他們想他們其實都想知道的，我覺得他們其實都向往的，他們可能不是很知道很懂這些 concept， 但是 they want to know somehow。 所以其實例如 let's say 我立刻想到是什麼呢，老實講句你知道啦， Harry Potter 這一部小說 OK， 它有成人版封面和這個兒童版封面的嘛，是不是？或者你例如一本講六四的先，你的封面是一個完全無害的封面啦， for example， 即係好似例如例如好似種花，但係點知原來裡面即係你諗個題目啦 ，OK， 我諗 幾好喎、 啊、 呢、這個 idea， 係啊嚇，即係你諗個題目，我唔知道啊，即係可能係一個中性少少嘅題目，然之後咧就話，然之後咧裡面其實就係講六四嘅咁樣，即係等佢出街攞住嚟睇嘅時候，人哋問起佢，佢都仲可以攞嚟掩飾。我講種花嘅其實咁樣， 我幾中意你呢個例子啊，好具體啊，有個畫面喺度 嚇，即係咁樣樣咯。我諗其實即係話，即係我諗其實大陸人係會想知嘅，我知道，我覺得佢哋係會想知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哋第一冇嗰個 resources。第二，佢嘅 resources 好多時候被 overwhelm 咗，因為即使喺呢度，佢用嘅都係微信，佢甚至好少用 Facebook 呢一樣嘢。你唔好講 Twitter 啦 ，OK？ 咁除非嗰啲識翻牆嘅嗰啲多數意見人士，佢哋先會做啲咁嘅嘢嘅啫，係咪？咁所以其實你佢哋嘅信息接收其實都好有限，所以佢哋對香港反送中運動嘅理解極有可能其實亦都係嚟自人民網或者環球網嘅嗰啲偏頗嘅言論，所以其實要點樣令到佢哋開放呢一樣嘢嘅時候，我諗例如開放去接收呢啲信息嘅時候，我諗其實先嘅 design 等各方面嘅嘢嘅時候，其實都可以係作出一定嘅考慮，令到佢哋至少攞起本嘢嘅時候唔會咁驚啦，咁嘅樣係嘛？ 係啊，可以咁樣考慮啦。當然我哋做呢啲先咧，就冇諗住話哦，呢啲係 for 大陸的學生去看的，只不過我是觀察到他們有這些反應而已。我剛才你說一點是 挺有趣，令我想起就是說，即如果他們吸收的訊息 是這樣一個政府給你的一個 media 吸收的訊息，他們不知道、一些關於、民主、甚至六四 的事情，在這些環境長大，他們去到哪一個位置，他們會令到他覺得我需要知道多啲啊，係點樣嘅咧？ 因為其實中一種習慣嚟噶嘛，咁我例如我自己睇新聞，我都有一啲我習慣嘅網頁，而嗰啲習慣嘅網頁，佢有佢自己嘅嗰一套嘅立場同觀點，而呢啲同一啲可能我唔會睇嘅一啲嘅新聞網站嘅觀點會好唔同，而佢哋諗嘢亦都絕對會同我睇嘅呢啲新聞網站嘅觀點亦都好唔同，所以溝通嘅重要係溝通上重要，其實係重要嘅呢樣嘢。所以我考慮的就會是例如咧，除了頭先話整啲好似花咁，等佢攞起啊，我種花啫咁樣之外，另外一樣嘢就係可能會唔會用一啲例如 design 一啲 design 上嘅設計，唔係淨係簡體字咁簡單 ，OK？ 而係一個設計上係一啲比較中國大陸接受到嘅一種設計 ，for example， 例如參考。我見我哋呢度超級市場有時買一啲嚟大陸嘅雜誌，例如讀者啊嗰啲咁樣啦，即係嗰啲其實好大陸嘅 design。我唔係話佢土 ，OK，which is 只不過係因為我唔係大陸人啫 ，OK。即係其實佢哋個 design 用一個佢哋嘅 design， 你接受到嘅 design 去做呢啲嘅先嘅時候，其實都會係一個吸引佢哋嘅一個方式咯，其實係。 即好似長者圖咁樣，即係民選組佢哋整嗰啲長者圖。 係啦，即其實香港，我好 amaze 佢哋。例如 let's say 嗰啲令到長輩接受到，就用長輩圖嚟俾嚟同佢哋解釋咯，用長輩嘅嗰套邏輯去同佢解釋咯。然之後係嗰啲請廣傳啊，跟住唔知多福添壽嗰啲咁樣咧， 攞個蓮花去做背景， 即嗰類咯，其實。即我想其實是那個靈活性，那個 design 的靈活性而已，其實最主要都是，所以我覺得是一樣挺重要的東西、另外一個 issue， 我想我會覺得我應該要討論的呢，其實就會是那個所謂 art exhibition。 你提出了一個觀點，我覺得即在我們預備的時候，我提出了一個觀點，我覺得挺有趣的，就是所謂 art exhibition 和一個 protest extension。 你算不算 define 你這個展覽是一個 protest extension 呢？ 我不停提自己，我依家係做緊 exhibition。 Yep. 我喺呢兩樣嘢中間去掙扎緊嘅。有時我會想講多啲，但係我要提翻自己係展覽嚟嘅喎。你有一啲 artwork， 咁當然我喺個大學裏面去做呢一個活動，我亦都唔能夠做到好似一個 protest 咁樣。咁因為大學見到其實 OCAD 嘅佢哋都係好開放嘅，但係唔可以做到話係大學都 support 我哋去。用了这个位置 去做我们 的抗争的这样。 那是讲到尾大学其实是 idea 大家一起 brainstorm 的一个地方，即是应该会接受所有形式的 idea， 然后大家互相评论互相辩论。 是 啊， 是啊，所以不会有大学不存在要支持某一个立场。 唔需要 幾樣嘢， 佢哋都唔會。 一個平台嚟 嘅，一個平台係啊。而嗰個分別咧，我覺得咧就係藝術展覽，你去你係想欣賞一啲嘢。我想大家欣賞咩咧？欣賞香港人嗰種嘅言論自由，佢哋用唔同方法去表達自己。佢哋當中裏邊好多design 嘅技巧，或者對美學嘅認知。呢、這個 art exhibition 就係我。將呢啲展品放出嚟，等大家有一個欣賞嘅空間。嗯、Whereas 如果係一個protest 嘅 extension 咧，我就係壓呢個信息落嚟，就去煽動一啲嘅情感。 咁就變成 mass media 啦，即係上壓下，唔係嗰種，即係唔係嗰種溝通嘅嗰種。 但係如果唔小心咧，係好容易行出去嗰個位 嘅。即係你覺得呢條界線好難，好模糊。 我都掙扎咗一段時間。 咁艾美美都講過 ，everything is art, everything is politics， 即係所有嘢都係藝術，所有嘢都係 politics。呢樣嘢好難去揾一個好明顯嘅分界線去分開佢。 咁老實講句，藝術本身都係一種溝通方式啫。我對住你講，我對住你講日語，你聽唔明嘅時候，基本上呢個 podcast 唔使做落去啦，係咪？即係放喺三號。咁我哋都要講一啲大家明白嘅嘢，即係例如我會 expect。我哋嘅觀眾一定識聽廣東話啦，可能會聽識聽少少英文啦，因為我哋加拿大人，我有時避唔到啲英文啦。OK， 咁所以嚇、啊，即係咁樣樣啦。咁所以其實即係講到尾 ，arts 本身都係一種溝通嘅方法，佢唔係一種好似語言嗰種咁直接溝通。哦，呢、這個係麥，呢、這個係 tablet， 即係唔會咁樣講嘢。我哋會用一啲比較間接啲嘅方式去處理。係呃曬咁樣樣，但係都要對方明先得嘅，其實都係咪咁講？ 係咪一定要咧？我反而有呢個問題。 嗯？ 一定要佢明？ 咁如果佢 有好多嘢你睇完係 OK 嘅喎，好多嘢唔明都 OK 嘅喎。好多時我去睇展覽，有好多嘢我都唔明，但係我覺得好有趣，至少佢令我諗嘢。 係咯。我諗住唔係，但係佢會令你諗嘢啊嘛。 係。 嚇！即係可能我帶緊一個 concept 出嚟，係你唔明嘅，但會 initiate 你去思考，去令去自己明白。但係呢個唔係唔明喎，但係個意思係，即係例如咧，雖然我同你講旁遮普語，你完全聽唔明㗎，係咪 ？For example 嚇，咁呢樣嘢就係、是、即係用一個藝術嘅角度，用一個四字成語嚟形容，就叫曲高和寡啦，咁就變成。是不是这样讲、啊、所以我想都要观众或者受众有一个程度的了解和明白那个信息。他不明白他会有一个进路去等他 去理解或者一个 emotional 的反应或者一个、physical 或 reasonable 的反应。是不是这样讲呢其实、啊、 这个进路的理解要他自己找。 是啊、 但是至少開了這條路先，打開了這個問題，這道門開了，或者裡面觸動到他一點點東西，他開始去找為什麼呢？ 是、嗯、那我們還有大約十分鐘，少過十分鐘了，其實呢我都想轉去一個題目了，就是講外國人，我們剛才講了很多，怎樣令到中國大陸人明白，那外國人又怎樣呢？其實自從六月的示威以來，其實外國對、香港的報導都很多的、啊、即是我想就算是講緊、就算是講緊近期的話，我們昨日 CBC Vancouver 都報導、某個電台、某個時事評論員講了一些東西，結果呢就引發很多、很多的反響啊 something like that 那些東西都是跟香港有關的，係咪？咁當然啦，最 significance 嘅一個嘅 issue 就係、 星期一的時候 G7 七大工業國那個峰會結束的時候呢，就很意外地他們不 expect 有聯合聲明的，但他有一個聯合聲明，這個聯合聲明入面還要有一個 point 是跟香港有關的、啊、歐洲動態這個的網頁呢他這樣翻譯，他是說 G7 重申1984年有關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存在以及重要，並呼籲避免暴力、啊、這句說話是這樣講的、啊、首先第一件事的 meaning 就是說至少 G7 有一個共同立場，以致若果以後再有 G7 或者 G20 會議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多多少少有個反應對於香港、啊、當然、其實、這裡的 CBC 的報導呢也都引述了一名匿名的加拿大官員會前這樣說，他說不清楚其他國家的領袖是否覺得香港是重要的議題，他暗示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Justin Trudeau 認為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因為點解咧？部分原因是我哋十月大選了，係啦，咁佢都要爭取連任，佢要爭取哪怕係極少數人去投佢，多少少人去投佢一票，令到佢可以嚇、啊，即係繼續做總理啦，咁樣樣呢一樣嘢嚇。咁、啊、其實你已經看到就係話，即使喺加拿大已經有一批人，唔係淨係華人或者甚至西人都開始注意嚇，即係我哋會看到就係話呢度嘅主流媒體有報導呢啲嘅事件嚇，不論係遠自香港嘅嘢，又抑或加拿大呢度華人社區對香港嘅反應嚇，以至佢哋自己本身對香港事件嘅嗰個嘅睇法。即其實已經有了，於是我想個問題是怎樣令到外國人持續地關注呢？現在個問題就是說是不是有做一本先？ 你的 keyword 是持續地 是持續地 一個先不夠，整本書先不是 還是十本先搞定呢？是不是我想其實有些事其實挺重要的，因為我想我們其實、都不止一次了，全國新聞我們叫 National、The National 向 CBC、都、不止一次、有將它當頭條啦，或者二條三條啦，或者甚至會 follow up， 就算不是在頭條會 follow up 一個 panel 的 discussion 啦、啊、我們自己這邊其中一個嘉賓霍蘭小姐 Gloria 都成日被請上去啦、 嗯 啊、都不是只是 CBC 的 CTV 和 Global 都很多 actually， 所以其實、一個什麼的 main point 去令到、主流繼續關注，或者甚至世界各地其他的人關注呢、啊、因為其實、香港的事其實遠在天邊，對於很多西人來說不是茶餘飯後的事，不關我買送、舊肉幾錢斤的問題、啊、即是這些不是很切身的事，他們會怎樣去繼續關注，我覺得其實是一樣很重要的事。 我覺得我們香港抗爭，如果想這個運動世界支持，即是要 promote 香港的重要性，即是除了文化、經濟上的重要性，即是香港其實經濟不是只是跟中國 trade 的嘛，所以跟中國 trade through 香港是很多，但是跟其他是一個亞洲的一個很重要的金融中心來的嘛，即如果沒有了這個金融中心，其實對這個世界的金融打擊都很大的，即不是只是對中國來說。我覺得係呢樣嘢要，我覺得可以喺西方媒體講多啲，即係香港除咗對中國之外嘅重要性。 係，咁當然啦，其實我哋響對西方人去解釋呢個反送中個呢個運動或者呢個送中條例嘅時候，我最常提及嘅就係嗰兩個 Michaels 啦。Covid and Spafa 而家仲喺呢個中國被拘留啦，喺六月尾G20 峰會前夕，咪大規模喺全球各地登報就住香港嘅示威登報嘅時候，喺加拿大就特登將呢兩個 Michael 加咗落去啦。For example， 係啦，咁當然啦，其實我諗一個問題就係話 G7 對於香港唔係個個國家都好在意 ，OK 啊、可以肯定嘅就係法國馬克龍唔會太在意，美國 Donald Trump 雖然跟中國打緊貿易戰啫，但他的重點是在貿易上面，他不會太 care 香港的自由是怎樣、啊、我們之前也分析過他其實不是，其實 很崇尚強人的，對於民主這些東西他可能覺得左定都不定、啊、所以其實、我想、我想對於我想其實對於、即所以其實對於公眾或者甚至如果以美國的 situation 就是參眾兩院民主共和兩黨的、議員他們其實很在意啦、啊、為什麼會 push 他們繼續去在意呢，放三普即是美國都在討論一個美國、即是那個香港的一 個法 人權法 是那個人權法、啊、即是包括、要2020年要有真普選，如果不是將香港當中國看待那種、嗯、即是為什麼 push 他繼續去、繼續去 push 這個立法，又或者繼續 push 公眾不要當 not stand idly by， 不是在旁邊旁觀，而是、真實去關注香港的事件。我想其實有些什麼 points， 我想我會看的就是有些什麼 points 你會覺得會 hit 到他們呢，應該這樣說、 啊、我會想到的就是譬如我們在加拿大住，很多這裡的加拿大他感受到就是中國對他們的影響 ，OK， 他 feel 到一種壓力 ，OK， 經濟上啊各樣嘢啦 ，OK， 或者各種文化被包圍啊咁樣啦。咁當他們再諗深一層，如果連香港都冇埋，香港是一個稍為民主的地方都冇埋，那個中國會是點呢、 啊、 而呢一種嘅影響繼續下去，對他們的影響有幾大咧？ 同、啊、埋我諗其實。咁其實報道好多分析亦都提及，就係話若果自由世界對香港嘅自由都唔再關注的話咧，其實我哋冇一個我哋冇個 standpoint 去 uphold 呢一個所謂普世價值， 冇咗 moral high ground 嚇，冇咗個 moral high ground。若果繼續純粹 OK， 我只係想同中國搞掂呢個貿易問題嘅時候嚇，呢、這個其實係一樣好可悲嘅事情。而的而且確，而家隨住好多 make 乜乜 great again 嘅呢啲咁嘅 slogan 出現嘅時候，的而且確咧就係話有少少越嚟越覺得就係話其他國家嘅事唔多關我事啦，係啦。咁所以其實若果美國真係要繼續成為所謂一個自由嘅燈塔，或者西歐繼續 uphold 佢哋嗰個嘅自由嗰、那個嘅立嗰個嘅。嗰、那個嘅價值觀嘅時候，其實香港係一個幾重要嘅戰場嚟嘅 ，actually 嚇、啊，即係去高啊 ，against 俄羅斯同中國嘅嗰種獨裁嘅嗰個 concept，、嗯、即係始終我諗黃丹話齋所謂北京模式啊嚇，即係其實係我哋都要嚇、啊，即係我哋都係要即係對抗嘅。好啦，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咧，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呢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早上六點半到七點半，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六點半到七點半咧，一成就係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齋 .hk 查詢嘅。呢期離地新聞咧係。2019年8月27日，我哋早咗一日錄影啦。嚇，多倫多時間晚上八點，即係香港時間嘅8月28日早上八點錄影嘅。下星期再見，拜拜。哎呀